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本周的周一、周二、周三的三天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教育培训纠纷，尤其是学前的教育培训纠纷。现在很多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呢，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呢，纷纷给孩子报名各种不同的兴趣班、辅导班，从而呢，也导致社会上的各种学前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但是因为培训机构的良莠不齐，老师教学水平的参差不齐，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办条件、注册标准又没有统一的规范，导致了很多学前教育培训纠纷的发生。那我们在这三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请到律师，请到法官，分别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律师说案，请到律师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因为这个音乐剧培训班中途中断而引发的一起案件。 根据民法通则， 法院关于 我们认为他就是 不存在草根的问题，因为你侵权。 引经据典，唇枪舌战，他们用理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大案要案、疑案难案，他们如何找出证据，扭转乾坤？今晚拍案为您播出专题节目《律师说案》。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戴慧瑜戴律师。戴律师您好。 你好李雷。这个北京四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呢，它有两个校区，中关村校区和就是朝阳区有一个观湖这个校区。 嗯。 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些家长呢，他在2014-15开始呢，就在中关村校区报了一个音乐剧的一个课程。音乐剧呢，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课程，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开发的研究啊，什么具体的这些固定的这种标准内容，所以呢，这个音乐剧呢，只是有一个张老师来特定的授课，所以呢，这些家长呢也是体验了这个张老师的课程之后呢，为自己的孩子报了这个音乐剧的课程。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张老师不能再继续授课了，所以呢，这些家长呢就希望这个学校呢，四亿文化有限公司呢，我们简称它同意，就是一个退还剩余的课时费。 这个张老师他是培训机构的雇佣人员呢，还是说他就是培训机构请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来了我就上课，上完课就走这样的一种关系？ 张老师呢是这样的，他是这个培训机构的一个签约的老师，他学校呢这个同意培训机构呢是承诺给张老师上社保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呢据我们了解啊，他拖欠了这个张老师的工资，另外社保什么这些全部都没有兑现，所以最后呢，这个张老师就没办法来这个统一这边上课了，是这种情况。 那这些孩子家长就是看了这个张老师这样的一个 观摩课或者是一个体验课之后就报了张老师的课，是因为这个老师教的真的是很好是吗？ 对，是的。据我们现在了解呢，就是家长的所有的反应和孩子的反应，小孩的反应都是说张老师呢对这个音乐课呢，音乐剧的这个课程呢，因为属于他独创的，而且这些小孩的感受呢就都特别的好，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报了这个课程，也是为了加强这个孩子音乐和舞蹈方面的这种素养吧，当时报了这个课程。 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特别多，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钢琴课啊，小提琴课、舞蹈课，咱们今天所说这个音乐剧课还真的是比较少见。 对对，是的， 是这样。对，它是一个音乐与舞蹈的一个结合。平时我们可能去看演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演出。 看过音乐剧是吧？ 对。 也就是说，这个学校里面就张老师这一个老师能教得了这音乐剧的课吗？ 据我们了解，就是说还有家长的反映，这个北京这种培训机构里呢，这个开设音乐剧的这个课程呢，这种培训机构也是比较少。而在这个同义这个校区，就是他的培训机构里，基本上就是张老师一个人授课，可能会有其他的助教。 主要担当这个授课的就是张老师这一个人。 对对对， 是 他是循环来上课的，给所有的孩子。据家长反映，这个张老师他的人品呐、还有这个修养啊，包括这种专业的技能啊，他们都非常的认可。说这个老师呢对孩子也特别爱，对音乐剧这个课程呢也是非常的这种特别的喜欢。他才愿意把这个课程呢就是带孩子怎么一直来上，是这样。 家长跟这个学校有没有签这样一个培训的协议啊？ 他们当时就是所有的家长呢给孩子就添了一个那种长的那种长条的报名表，前面是报名表，后边呢是一个合同的格式条款，但是一般的家长呢就是很难注意到后边很小的那个字的字体的那个格式条款。 那这个协议上这个音乐剧的课，比如说多少个课时啊，多少钱啊，有没有约定比如说没有上完退不退款啊，在这协议当中有没有说呢？ 是这样的，有些家长在报名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冲着这个张老师来的，所以他们就会在报名表上特别注明我们来上张老师的课程，如果更换老师呢，那学校要退还剩余的所有课时费。但是他在后边呢有一那种不太明显的小字的格式条款呢，他就说注明说本人已认可上述的上课信息，并已阅读及接受备页所列的条款，它会有明确的注明。比如说所有课程啊将在有效期后自动结束，未结束的课程自动作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费。如因教师个人原因或者教学安排造成的课程顺延，在另行签订协议后，课程有效期才可相应的顺延。报名合同签署七日之后呢，无论是否开课，不接受任何原因提出的退费请求，这些格式条款。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些所有家长给孩子报名的时候，学校并未对家长有一个这样的明示，只是他在这个报名表的后面有这样的格式的条款。 那么家长签的时候实际上可能都没有太注意，那后来就上了张老师的课了。那你也说张老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跟学校有矛盾，后来就走了。那么在张老师走的时候，这个课到底进行了多少呢？ 16年底的时候，他会每年会有一个年终的汇报表演，就是张老师还没有给这些所有学员做一个就是年终的汇报表演之时，这张老师就已经不能来上课了，是这样。 那张老师这个课收费的情况怎么来收呢？是一节课按课时收呢，还是按照一年这样来收呢？ 所有的家长呢给孩子报的都是收一年的学费。他可能会有一个打折啊，比如说因为我们平时都会知道所有的培训机构就会跟我们的家长讲，我们现在优惠，你要不要预存下一年或者说更下一年的这个学费，基本上是这样。 对，预存了会便宜哈。 对，预存会便宜。 那一般情况之下这都多少钱呢？家长一般都交了多少钱呢？ 一般他们会交10000多吧。 一万多块钱， 还有交20000多的 啊。这个是一年的费用，还是预存，包括预存下一年的？ 一年的费用在10000多，还会有些人可能会预存一年或两年的。 当张老师走了之后，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很多家长还有孩子就是奔着张老师去的，是吧？ 对。 结果这个老师呢，现在不来上课了。那这个时候，家长跟学校怎么商量的这个问题啊？老师没有办法上课了，我们这课怎么继续进行下去呢？ 那这时候呢，学校就说，那我们其中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课程就是暂时停掉的、 哦、 后来呢学校又找了一个老师来代替张老师来上这个课、 嗯、 但是呢普遍一些孩子反映呢，就这个老师可能新换的老师只会跳舞不会唱歌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没有以前那个老师在的时候感受那么好。 既然感受不好了，那家长跟学校怎么商量的呀？我们这课就继续上呢，还是说就算了，你退我们钱，我们就另找别的老师了？ 这个家长呢，有些家长就说，你要么把张老师请回来，要么呢，你给我退款。那学校呢，可能就不太同意这种做法。 那双方就没有协商成是呗？ 对，没有协商一致。因为双方一直不能协商一致，就是学校是坚决不退款的嘛。 嗯。 这些家长就集体找到我们律所。 嗯。 那我们接待了这些家长。 嗯。 我们 大概有多少位家长？ 当时最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50个左右。除了这个音乐剧的课程，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一些家长，这些家长里包括一些其他原因想要退费的家长，比如说在朝阳区报了这个拉丁舞的课程，搬家的问题要转到海淀区去，但是最后呢转到海淀区，海淀区这边中关村这边呢这个课程又没有这样的班。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咱们律师啊跟这些家长聊的时候，家长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们想你既然你不能给我提供服务，不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那么你至少要把我剩余的学费是应该返还给我的，是这样。 您刚才也提到哈，有的家长呢就是在这个当时签的协议里面明确写了上张老师的课哈。那是所有家长都这么写了呢，还是说只有一部分人这么写了？ 只有一部分，其他的都是口头的。对，没有在这个报名表的正面来想明确的注明。 那好，那这些家长找到律师了，律师都是怎么帮助这些家长的呢？咱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律师通过这个调查呢，我们知道统一这家培训机构呢，实际上在以前在朝阳法院也有类似的案件，他也是败诉的，法院判他败诉，要比如说要返还学员的退款呢，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他所有的这个报名表就背面的这个格式条款呢，属于报名表后边的这个合同约定呢，合同正文属于格式条款，这是他单方面也规定的有利于他这一方的这个条款，限制那个家长的这个所有的权利、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应该是支持这些家长的请求。 家长是决心要把这个学校给告上法庭了是吗？ 对，是因为在双方在沟通和协商的过程中呢一直不能达成一致，实际上我们当时也是出于对这个学校声誉的考虑，我们提前给他发了律师函，双方也是想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希望这个学校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呢对方的态度呢就特别的强硬，和甚至可以说有点恶劣。 就发了律师函，对方也没有什么任何态度上的转变，是吧？ 没有，是的。 那现在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 对对对，是的。 那家长将这个学校起诉至法院，家长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些什么呢？ 这个家长呢要求返还就是剩余的课时费。我们甚至没有要求对方来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个违约责任呢在他的这个格式条款里基本都是限制了所有这些学员 权的这个权利，对他自己的方就采取了这个合理的方式免除和限制了自己的这个责任。 那这个课时费啊，上了多少课没上多少课，这个记录是家长手里有一份，还是说都在学校那边？ 家长自己手里会有这种卡片，他是上了多少课他是会有记录的。而且学校呢，他电脑里也会有这个学员上了多少课课时，还有剩余多少课时，都有这种明确的记录。 那么到了法庭之上，学校又有什么样的答辩的意见呢？ 学校呢就认为这个更换老师呢属于正常的这个人事变动，而且呢他们认为他们的格式条款呢已经备注了说更换老师呢他方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他认为这个钱肯定是不能退的。 的确这个课没有上完，学校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在法庭上学校有没有说些什么呢？ 学校认为呢就说这个报名表的后边呢合同条款里说这个他们认为这个所有的课程呢它是有效期满后自动是截止的。本结束的课程就是未结束的课程是要自动作废的，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费的。另外呢他认为就是说如果因教师的个人原因或教学给课程造成顺延呢那只有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后这个课程才能相应的顺延。 他说的什么自动截止是什么意思？ 自动截止我们理解的我们应该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本学年比如说17年或16年那你的学年没有这个课时没有上完那你这课时就作废的。但是 作废了。 对 啊， 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是肯定是不能这样的，因为预存了这个学费，对吧？预存一年，那中间他可能会有假期 啊，对 对, 对， 或者你没有老师不能上课，或者也因为这个学员生病他要请假，实际上你的课时都是要自动的顺延的嘛。 对 吗？ 对 对, 对, 对， 道理就是从常理上，不从法律上说，从道理上说，这也是应该是合理的嘛。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他这个条款听起来就是很没有道理，是吧？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到学年我就自动作废了哈。 对。 那家长对于这个学校所提出来的就是后面这些格式条款哈，那么家长他认为这个条款是什么意见？比如说家长当时有没有人真的注意到那个条款呢？ 据我们了解，就是我们跟在这些家长接触的过程中，家长实际上是很少关注这个报名表，因为那个报名表是非常长的，大概有50厘米吧，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很薄的那种纸页。它 就一页是吗？ 对，就一页。上前面呢，正面是写的某某这个学员报了多少节课，上的是什么课程。那背面呢，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这个很长的一个合同，是这样，字很小，而且没有特别的标注，所以呢，基本上家长是很少注意这个背面的这个合同条款的。 那就像是免责条款什么之类的，他也没有特意的加黑啊加粗啊，什么都没有。 这完全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对对。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双方的争议焦点呢，主要的就是说，培训学校认为呢，就是我是绝对不能给你退费的，你预交了钱没有关系，那你不想上这个课，那你可以上其他的课程。我打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方，就是我们去那个饺子馆要吃饺子，买了一张储值卡，最后呢，我来饺子馆吃饺子的时候呢，这饺子馆说我现在不经营饺子了，你只能吃米饭，而且你是必须吃米饭，钱我是不能退你的。 而且很多学生就是说，就是我就是来上张老师的课的嘛。那么张老师的不在了的话，那我也没有想没什么兴趣上别的课，你要非要让我上别的课。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一审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一审法院是 基本支持了这个家长的诉讼请求的。 他们的判决的依据和理由主要是什么呢？ 判决的依据呢，主要就是因为学生试听授课老师的课程后报名呢， 嗯， 因为音乐剧这个课程具有这个特殊性， 嗯， 所以呢更换老师呢会直接影响这个学员的这个学习目的的实现， 哦， 所以终审就是这个判决呢支持了这个家长的诉讼请求。 嗯，那么一审法院有没有认定这个学校这个定的这些条款是格式条款？ 认定这是格式条款了。 嗯，那按照咱们国家法律上的规定，这种格式条款一旦被认定的话，这种条款是就是无效的吗？还是怎样？ 这个双方规定这个合同属于格式条款的话，应该是无效的。 比如说啊，这格式条款在制定这个条款的时候，它进行了明确的标注、加黑或者加粗。咱们假设哈， 嗯嗯， 学校也有人对家长把这些条款的意思来进行行了明确的解释，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证据证明哈，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格式条款还是无效的吗？ 这个我觉得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嗯， 明确的加重了一方的责任， 嗯， 这种条款，法律规定是还是无效的， 明确的加重了一方的责任，然后把自己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 对， 是吧？ 对， 嗯，哎，好，那这起案件这个一审法院判决作出之后，这个有没有经过二审？ 已经经过二审了。 嗯 嗯， 那二审是什么结果呢？ 二审法院是同意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的。 那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来律所找律师的家长有不少。 对 啊，那么现在这个结果是这些家长都已经打完了这个官司呢，还是说有一部分打完官司，还有部分还在继续啊？ 有一部分已经打完了，就是二审已经完毕了。 嗯， 还有一部分一审现在已经判决已经出来了。 哦，结果基本都差不多。 结果基本差不多。嗯， 那现在家长打赢了官司，您后来有没有了解，比如说您二审就生效了吗， 嗯， 那这个学校有没有真的退钱呀，这个情况您有问过吗？ 我们出于对这个案件我们想就是负责任的态度， 嗯， 我们跟家长一起去了这个学校，看看他们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 嗯嗯， 当时呢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呢就是极力的推阻， 嗯， 就是说 一开始说不解决，我没办法解决，说领导没有给我这个权利啊，到16年的11月30号， 嗯， 我是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退费，既然是生效判决嘛，所有退费是要返还给家长的，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退费还没有返还给家长，而且这些所有家长我们给家长写了这个执行申请书， 嗯， 我们也申请一审法院进行了执行， 嗯， 但是目前为止这些所有费用还没有推给家长， 嗯，也就是说这个案子还在执行阶段， 对， 还在进一步的执行过程当中哈。 对， 看来这个执行可能也要费一番波折。像这起案件里面，有的家长他特意注明说我一定要让张老师上， 嗯， 但是他没有注意后面那格式条款恰恰把你说的那个正好是矛盾的， 嗯， 把你给否定了， 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背面呢这些格式条款虽然注明了这些这些就是说不能退费啊什么这些规定，但是呢它在起正面的时候说我上了张老师的课程，如果张老师不能上课，那你应该退费， 嗯， 我认为这属于特殊约定，应该遵从这个特殊约定。 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哈。不过我想问戴律师的就是， 嗯， 因为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这种民办教育机构的这种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纠纷，虽然说音乐剧班这种班比较少，在教育培训当中因为种种问题有时候就会引发一些纠纷，主要是涉及到退费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关注的地方？ 近几年呢这种教育培训类的案件呢数量有逐步增多的这种趋势， 因为家长越来越关注孩子的其他的技能的培养了。 对，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嘛。 对对对。 这种培训机构呢越来越多，这种培训机构它的政府监管是属于工商监管呢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监管， 嗯， 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监管机构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天价文物被盗，震惊中外。 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文物的总价值超过6亿元人民币。 刑警立军令，视擒盗贼。 破不了案件，我和平就地辞职。 大盗如惊弓之鸟，再盗车疯狂逃窜。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到底要逃到哪儿去呢？ 现场作案工具却暴露疑犯行踪。 这辆白色桑塔纳这一回就算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 神秘人物揭开主犯真实身份。 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在黑社会有个外号叫计算器。 永勤大盗刑警立下战功。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插翅难逃。 918盗窃案是由一个4人组成的盗窃团伙干的，而刘东军正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不过杨长明只认识刘东军和刘静，另外两个人老三和老四他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面。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刘东军和刘静是什么来的。刘东军在918大案里边，他化名陈纳德，他是武汉市武昌区人，那年他30岁。原来他是湖北一所警校的学生，可是因为偷盗学校的教学器材被开除了。后来他在湖北的江汉大学自学毕业，从1983年起他长期在外边流窜，并且和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了关系。为了盗窃文物走私境外，他潜心研究文物书籍。这个人很聪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在黑社会有个外号叫计算器。而另一名主犯刘静在918大案中化名林沙，33岁。这个人爱车如命，胆大包天，他自认为918案件做得天衣无缝，警察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就找到线索，所以在逃回武汉后他还公然驾着赃车在市区横行，直到被交警拦住，刘静才感到大难临头。不过这个时候刘静并不知道盗窃文物的事情已经败露，他还以为只是因为盗车的事情被查了，所以他才敢让杨长明去打听扣车的情况。到这个时候，918大案两名主案的真实面目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那么顺着这条线索又能牵出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另外两名主犯老三老四又是谁呢？开封博物馆69件珍贵文物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随着对杨长明的审讯进一步深入，真相正在一层一层的被揭开。 武汉突破打开案件缺口， 对上了没有？全部是我们被盗的文物吗？ 5件珍宝惊现江城。 这些问题还需要顺藤摸瓜，一一查清楚。 案犯闻风丧胆，如鼠逃窜，警方如何灭贼窝？ 把盗贼一网打尽。 汪义祥从广州回到了武汉，这时候他像一只惊弓之鸟。 档案继续揭秘，博物馆天价文物被盗，震惊中外。 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文物的总价值超过6亿元人民币。 刑警立军令，视擒盗贼， 破不了案件，我武和平就地辞职。 大盗如惊弓之鸟，载盗车疯狂逃窜。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到底要逃到哪儿去呢？ 现场作案工具却暴露疑犯行踪。 这辆白色桑塔纳这一回就算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了。 神秘人物揭开主犯真实身份。 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在黑社会有个外号叫计算机。 勇擒大盗，刑警立下战功。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插翅难逃。 我们先来看看杨昌明和刘东军这几个主犯是怎么牵上头的。 据杨昌明交代，9月20日，也就是918大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刘农军找到杨昌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物品，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晚上，杨昌明带着准备好的纸箱和碎纸条去找刘农军，走进屋里发现除了刘农军和刘进还有两个人在，一个是武汉监狱狱警彭坚，他是刘农军从小玩大的朋友，另一个叫汪义祥，是彭坚的姨父，他们都是刘农军叫来帮忙的。当晚，刘农军将69件价值连城的文物打包成12箱，分别转移到了不同的地方。根据杨昌明提供的信息，警方立即对刘农军家进行了搜查，然而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 这啥子情况？ 现在不在， 还挺专业的， 好像是跑了。现在正在进行搜查。 随后，公安机关对杨昌明家进行了搜查，搜出了5件文物，其中包括万历歌谣青花蝶文瓶、青花卉文瓶、黄釉瓷炉等。这些文物是不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真品？通过专家的鉴定，结果令人欣喜。 5件珍贵文物物归原主，918大案的侦破工作在武汉首次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其余的64件文物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主犯刘东军和刘静到底藏在哪里？这些问题还需要顺藤摸瓜，一一查清楚。1992年12月6号，警方决定对协助刘东军在武汉打包文物的从犯彭坚实施抓捕。 1992年12月6日清晨，湖北武汉市区一栋普通的住宅楼内，大多数居民还在酣睡。来自武汉、开封两地公安局的警察，却已将这里秘密包围。这里就是918大案的从犯之一彭坚的住处所在。由于彭坚是狱警，配备有枪械，为安全起见，干警们对此次抓捕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6点30分，警方将彭坚成功抓捕归案。 身为警务人员，彭坚是知法犯法，他不仅充当了刘农军的帮凶，而且还把自己的姨夫汪义祥拉下了水。难道他做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他和刘农军的兄弟情谊吗？哼，当然不是，他为的只是一个字，钱。那么彭坚知不知道刘农军把剩下的文物转移到什么地方了呢？1992年10月12号，刘农军从广州给彭坚打来电话，让他把九箱文物运到机场，送上去广州的飞机。当天，彭坚、汪义祥用一个18英寸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响箱，把九箱文物伪装成普通货物，在13号送上了去广州的飞机。随后，汪义祥也飞到广州与刘农军会合。就这样，69件珍贵文物从开封一路颠簸运到了武汉，其中的64件又从武汉运到了广州。而在杨昌明和彭坚被捕之后，汪义祥从广州回到了武汉，这时候他像一只惊弓之鸟。原来这个汪义祥本来是个老实人，案发之前他开了一家精品店，生意还不错，家境也很好，可这次就不知道怎么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卷到这里边来了。所以案发之后他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2月10号这一天，汪义祥鼓足了勇气走进了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投案自首，并且交代出刘农军在广州的藏身之处。得到这条线索，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带领办案人员火速飞往广州抓捕刘农军。 警方千里追踪为何屡遭扑空？国宝文物究竟被藏在何处？ 警方确信这个刘农军绝不是等闲之辈， 江洋大盗留下的蛛丝马迹让破案出现新的转机。 警方对刘农军、刘进、文西山发出了全国通缉令， 档案继续揭秘。博物馆天价文物被盗，震惊中外。 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文物的总价值超过6亿元人民币。 刑警立军令，视擒盗贼。 破不了案件，我武和平就地辞职。 大盗如惊弓之鸟，载盗车疯狂逃窜。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到底要逃到哪儿去呢？ 现实作案工具却暴露疑犯行踪。 这辆白色桑塔纳这一回就算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吧。 神秘人物揭开主犯真实身份， 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在黑社会有个外号叫计算机。 勇擒大盗，刑警立下战功。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插翅难逃。据汪义祥交代，刘农军、刘进两人在广州的落脚点是广州三玉宾馆。然而当警方赶到三玉宾馆时，曾入住908房间的刘农军和刘进早已退房离开，武和平的广州之行扑了个空。此时最让他担心的是，据汪义祥透露，刘农军和刘进已经准备好了国外护照，随时可能出境。武和平感到情况紧急，他以最快的速度在广州进行了全面的布控，在海关、边防、口岸和机场的所有进出口对刘农军和刘进进行严格排查。与此同时，远在武汉公安局审讯室的汪义祥又提供了一个信息，位于广州郊区的西坑有一栋黄色的小楼，那里很可能是刘农军、刘进的另一个藏身之处。 从三玉宾馆出来之后，武和平带着办案民警直奔王义祥所说的西坑。可是等他们到达西坑以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我们这里有一段武和平和918专案指挥部的电话录音，来听一下。 根据投案人说的这个西坑是广州市郊区的一个新建的一个生活小区，流动人口很多， 特别是这个签报户口的人很少，透明度很低。投案人所提供的米黄色的二层楼，对面是大排档，背后倚着白云山山头。我们查到好几处类似的这种房子，如果动作太大的话，容易暴露。所以我的意见呢，吴书记，能够很快从武汉把投案人押到广州来，现场指认。 按照武和平的建议，12月12号，武汉市公安局日夜兼程，把汪义祥押解到广州，指认罪犯的藏匿地点。 12月13日，在汪义祥的指认下，警方很快找到了刘农军位于广州西坑的住所。警方发现了大量用来运送文物的空纸箱，还发现了一张清单，上面记载了大量文物的名称。经核对，正是918案件中开封博物馆丢失的文物。为了抓捕刘农军，从12月14日起，警方在西坑又连续守候了几天，仍然一无所获。于是警方开始对嫌疑人在广州的关系人逐个展开调查。当时的广州外来人口之多，流动性之大，已为常人所知。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调查一两个人的踪迹，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对刘农军等人的抓捕屡次扑空，让警方确信这个刘农军绝不是等闲之辈。于是警方决定在武汉再次提审庞坚，调查一直没有露面的另外两个主犯老三和老四的情况，希望从这两个人身上打开缺口。经过审讯，庞坚依然说他只是听说过老三老四，并没有见过面。不过他回忆，在自己当狱警的时候，刘农军曾经托他探视过一个犯人，而这个犯人很有可能认识老三。从庞坚提到的那个犯人嘴里，警方果然打听到了老三的真实身份。那他是个什么人呢？老三姓名文西山，918大案中化名唐国强。1983年他曾经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1986年5月被减刑提前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他是918开封文物盗窃大案的直接作案人。老三的身份弄清楚了，但他的行踪依然是个谜。实际上在杨昌明被捕之后，刘农军他们就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为了分散警方的注意力，几个主犯早就开始分开行动。不过根据举报，有人曾经在武汉市的一家宾馆里见过文西山。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份档案资料，是侦查员在一家宾馆堆积如山的资料里边找到的有关文西山的重要线索。这是武汉楚源饭店旅客住宿登记表，这上面有文西山的性别、年龄31岁，地址广西泉州县凤凰乡三塘村，这上面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这个地址，警方如获至宝。12月23号，侦查员王伟等人奉命前往广西泉州拘捕文西山。 在广西，侦查员王伟从当地警察口中得知，文西山并不是广西人，而是湖南东安人。他是广西的上门女婿，此人偷盗成性，是有名的飞贼，在黑道上号称汪洋大盗。因为常年四处作案，所以很少回广西。当警方到达文西山家中时，文西山早已不知去向。 文西山不在广西，那么他会不会去了他湖南老家东安呢？办案民警一刻没有停留，立刻踏上了去湖南的列车。可办案民警不知道，就在他们抵达东安火车站的那一刻，在另一个站台上，文西山 刚刚登上了离开东岸的列车。这时候距离918大案发生已经三个月了，在广东广西连续扑空之后，警方对刘农军、刘进、文西山发出了全国通缉令。 全国通缉令发布后，一张追捕918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大网在全国撒开，警方在明，敌人在暗。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与首犯刘农军之间将展开怎样的较量？早已准备好国外护照的刘农军还在国内吗？剩下的64件文物的命运将会如何？四人盗窃团伙中的老四究竟是谁？一个神秘的电话为何成为918大案侦破工作新的转机？档案继续揭秘。 文物大盗携国宝流窜境外， 对刘农军、刘进等四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 警方欲擒故纵，巧妙周旋。 刘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变脸。 918大案主犯刘农军狡兔三窟，东躲西藏。 哎呀，我上当！ 三地刑警布下天罗地网，联手追踪。档案解密国宝奇案之918大案，一网打尽。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读史有学问即将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30到1:00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继续探寻民国历史。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00到12:30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我的胸膛 问路苍茫，花开不白香满楼台，我不问，我不问，飞入黑洞你不在场，时光颠簸心路苍茫，动翅膀它却不响，会不会在远方刮起风，借我一盏烛火点亮你的轮廓，思念透明以后赋予一纸传说，飞过我。